在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建立85周年之际，驻朝经贸参赞团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贺信。贺信是由驻朝经贸参赞团团长、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参赞保尔·雷沙科夫24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。